是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，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，前方是未知，迎面是海风，在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，他们说每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，可我会像浪的修辞一样，这心中的方向，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，当我需要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，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，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，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，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，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，哦，我会像浪的修辞一样，找着心中的方向，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，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，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，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，再次起航，带着我的勋章。